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器言啊，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我哋翻嚟咧报道呢一个礼拜啦最新最热嘅话题啦，军事话题。咁咧就呢个礼拜咧就好明显咧，大家睇到咧就有一样嘢咧就我谂大家都会不停咁思考嘅，就系呢个嘅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啊。咁呢样嘢咧，其实咧就即系美国同前苏联啦，系嘛，就以前咧就一个嘅协议啦。咁呢个系一个好难得达成嘅一个军事协议。 系啊，啱啱就苏联就系爆嘅时候就嗱一冧啊，整咗呢个叶利钦签咗先。 系啊，叶利钦签咗系嘛。咁咧，所以咧嗰阵时其实系几划时代嘅一个嘅条约嚟噶。 系啊。 咁所以啦，就即系呢样嘢啦。如果英文咧，我哋叫呢个简称好嘛？因为咧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好长，有人咧就叫做中度条约。我一听到中度，成日讲到好似中度弱智咁，所以我就好想讲呢个字。咁我哋通常咧英文咧就叫做 INF 嘅。INF 咁我哋讲 INF 啊，即管系嘛。INF 咩嚟嘅咧？首先咧就呢样嘢咧就 系 由1988年嗰阵时咧就美国同苏联啦，前苏联 啦。唔系伊里钦，佢就波尔加巴乔夫。 系再耐啲嘅，咁咧就1988年嗰阵时签署嘅。咁当然啦，嗰阵时咧。一个时代背景咧，就因为咧美国发展武器实在太犀利啦。其实苏联咧全方位咧要追赶佢，但系问题系苏联系力有不逮嘅。开始咧觉得个财政系 嗰阵时八十年代开始外强中干噶啦，已经 系啊。但系佢问题就去到咧八十年代尾，已经系真系个问题暴露得太明显啦。 穷到窿噶啦， 穷到爆。跟住戈尔巴乔夫，你知佢其实佢主力搞经济，佢唔系搞军事佬嚟噶嘛。佢发觉话咁唔掂。再咁落去，我哋真系个国家会崩啦。其实佢系有啲先见之明嘅， 冇反开啦，打接 系啊。其实佢真系有啲先见之明嘅。你话佢咧一个亡国之君系嘛？但系佢真系咧唔系好似崇祯嗰啲咁嘅昏君嚟嘅。 佢咪亡国，佢亡国之后建立咗俄罗斯，我都算系。 佢都有份系嘛？ 佢都有份， 但佢算唔算俄罗斯国父又唔算啊？叶利钦先系。 佢拱叶利钦上去嘅， 佢拱佢上去嘅， 系佢拱叶利钦上去嘅。 系，但 系因为佢交个包个兵权俾嚟叶利钦嚟，叶利钦先有机会。即系反对呢个共产党， 即系李彦可唔可以佢接班人 啊？系， 都系哦。 系， 即系佢都有佢影响力噶嘛。 系， 所以佢都喺呢个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嚟噶嘛。我记得佢得主嚟。 我唔好记得啦。 印象中佢系嘅。 系， 咁啊讲翻啦吓，其实咧呢个我哋叫做 IMF 啊，即系或者萧生成讲嘅中度条约啦吓。咁呢个条约咧，其实讲咩就系我哋咧要禁止两个国家。美国同前苏联嗱，嗰阵时咧全世界都冇份噶，啲咩嗰啲解放军嗰啲系唔入流嘅。嗰个年代咧就咁嘅，系310至3420英里嘅导弹嗱，但系记住啊，我哋括号啊系六基， 系 六基啫。如果你系海同埋空咧，系唔不限嘅，不在此限嘅。咁咧就纯粹讲六基嘅导弹，如果你系个射程超过310英里至3420英里，其实即系讲紧几多咧？如果我哋计翻公里，因为讲英里大家唔熟系咪？我讲公里啦，公里即系500公里至5500公里。 系 嗱，5500公里个咩概念咧？其实咧，我哋成日咪有一个叫 ICBM 嘅，你见我哋节目写呢个字话， 系 有啲新嘅军事迷可能唔知咩叫 ICBM 啊嘛， 系 就系我哋讲嘅洲际飞弹啊， 系 洲际嘅弹道飞弹， 系 咁咧，洲际弹道飞弹咧，讲紧洲际即系话佢可以跨越一个洲啦。 系 咁一个州我哋界定几多咧？就大概 五大洲嘅州喎。 系啊，五大洲个州， 唔系 加州个州， 唔系美国50个州嘅州。 系啊，唔系加州个州啊，大家记得啊。咁咧个距离咧就系5000公里。 系， 所以其实咧呢个条约限制咩？就 系 洲际导弹以下， 系， 但系咧系啲巡弋飞弹以上， 哦， 我都禁止。 系， 咁即系啦，你听落去咧就感觉点咧？就感觉哇，咁都天下太平啦，系嘛？ 系， 咁但系当然啦，首先第一样唔限制就系洲际导弹。 系， 洲际导弹依然系继续生产。咁即系咧，对苏联威胁有冇咧？美国对苏联威胁继续有，苏联对美国威胁依然有。 因为5000公里以上嘅继续生产， 因为佢哋两个国土都有呢个距离噶嘛。 系， 即系最近个 point 可能近啲，但系最远个 point 一定有。所以咧，理论上咧，呢个位咧，其实系保护边个咧？你问我啊，我都 系 保护欧洲嘅。 哦， 老实啦，你得嗰550公里， 系 好明显第一个对付咩？就梗系对付华沙公约出面嗰啲啦。咁你谂下，如果我嗰啲导弹摆晒喺波兰啊、罗马尼亚、啊、保加利亚嗰啲，咁指住咩？指住意大利啊、德国啊，系嘛？指住比利时啊嗰啲国家咯。咁所以咧，呢啲国家咧，其实相对嚟讲压力即刻就减少咗。咁啊，北约系咪摆内嘅兵力会少啲？ 系， 但系北约部署系咪又会轻松啲？ 系。 咁所以你对美国同苏联嗰个财政压力都真系轻 嘅。双方面都有嘅， 双方面都有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有共识。咁啊，觉得咧，其实你问咧，我就觉得前苏联失出嘅事件就更加大添。 系， 因为佢就系死嘅大佬啊。 冇得拣嗰阵 时。系啊，但系嗱，我又要提醒翻大家吓，系只限陆基啊。 系。 嗱，海同埋空发射嘅武器系不在此限噶。 战略轰炸机系条约咧系限制咗嘅， 系， 但系就唔系呢条条约， 系， 系啦，咁所以嗰阵时 B52 轰炸机系由300几部裁到剩翻唔够100部啊， 系 就是、第一个第二回事啦。但系如果呢个导弹就系、是、即系讲紧呢个就系呢个导弹啦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呢一个条约咧其实系史无前例嘅，咁令到咧其实咧美国同埋前苏联咧达成咗一个咧叫做恐怖平衡啊，即系叫做咧如果咧喺军事武器上面咧远程嘅大家都咁多。都大家都系讲紧五六千粒噶啦， 即系呢个世界历史上都应该罕有噶啦，即系你有枪我有枪，大家一齐放低枪， 又应该讲大家就放低某啲枪， 啊某啲枪， 系啊细啲嘅枪我哋放低，大啲枪继续揸住， 系啦，都唔系放一部分枪都好难，同一时间放， 系啊，咁你美国咧，其实嗰阵时咧最过瘾嘅地方就系有一只叫做潘兴导弹， 系， 咁大家可能就。都好似冇乜點聽過啦。潘興以前都興噶，六 G 噶。咁呢只嘢咧，六 G 因為咧，而家我哋有隻咧叫義勇兵啊嘛。咁嗰只咧係長距離嘅。咁咧潘興咧就短距離部署嘅。六 G 即係我印象中以前越南都有噶，即係南越嗰陣時啊都有部署。即係咧你喺啲即係啲前線嘅國家部署啊，就即係喺度防空。所以咧舊陣時南韓都可能有嗱，但係我要查，因為太耐啦。潘興一型、潘興二型，實在太耐啦。咁呢個咧係一個中程嘅。中程讲紧大概500至1000啦，嗰个情况啦，系啦，咁咧就呢啲位咧，嗰阵时咧就最紧就有一个叫做咧，嗱 Tomahawk 咧，成唔记得 Tomahawk 中文叫咩？战斧啊， 战斧 啊，战斧知唔知有个陆地板嘅？ 系， 一个陆地板嘅，陆地板咧原来咧个射程系劲过 Tomahawk 嘅，啊 Tomahawk 依家咧就大概1500公里至2000啦， 系 呢只嘢咧系1500海里嘅。 哇！ 咁如果你计翻咧，就应该系大概系2500度啦， 2500 公里度啦，系劲噶。但系呢只嘢一唔用得噶啦，拆咗。我印象中有车嘅，就拆咗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呢一个 INF 咧，其实咧相对嚟讲咧，当时咧划时代咧就在于大家都禁制大纲啦。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出咗嚟啦，就系咧特朗普咧就即系之前啦吓，十月份啊，十月尾嘅时候唔知廿六噶啦，咁咪再早啲好似。系嘛？咁就宣布咧，就话喂，俄罗斯都唔遵守啦，我哋遵守嚟个鬼。 咪就是因为嗰个核巡弋导弹，所以吓亲美国啊？ 应该之前系啦，我哋有一个咧，有个嘢叫做 SSC 八啦。其实呢样嘢咧，或者咧，我哋嗱北约就叫 SSC 八啦吓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叫做咩咧？9M729啊。咁9M729咧呢样嘢咧系一个几劲嘅一个嘅巡逻飞弹嚟嘅。咁咧，佢嘅射程咧系过1500 miles 嘅。即系而家你过1500 miles， 你计翻咪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个六 G 嘅Tomahawk 啦， 系咯， 六 G 嘅战斧，即系佢大概飞到2500公里， 系， 因为佢劲咧，佢一定劲过战斧，劲嘅呢只嘢。咁咧佢一个咩咧？我哋叫做 quasi ballistic 啊，嗱中文即咩咧 ？quasi 即系准啦，即系叫做准弹道导弹啊，其实都唔错噶啦，系啦。咁咧同埋一个游弋嘅，即系我哋叫巡航飞弹啦。依家呢样嘢最恐怖在于咩咧？佢可以装1000磅嘅弹头。1000磅弹头咧唔系小嘢噶，1000磅弹头，我谂一个中小型城市，如果你装核弹就冇咗噶啦。 哦， 即系当然唔系讲纽约嗰啲啦，我谂香港都轻晒噶啦，香港够轻噶啦，深圳都轻一半噶啦。咁所以呢啲嘢咧就唔系讲笑噶。咁咧，当然美国就指责佢啦。咁但系我想讲，你中俄罗斯都指责佢喎。 系 俄罗斯反指责美国咧，就喂你够整好多六 G 神盾啦，你嗰啲六 G 神盾你摆喺边啊？你摆喺罗马尼亚嗰度嗱。我哋成日讲咧，咪就系而家嗰啲前苏联加盟国系咪啊？ 系 唔系应该系讲 前华沙 公约嘅加盟国系咪？ 成员国 嗰啲国家，例如罗马尼亚系咪都系？ 系 咁咧，就而家美国就摆咗个六 G 喺度嘛，六 G 神盾就指住你嘛。 系 咁佢就话喂，你六 G 神盾啊，其实你呢啲嘢你都指到好入噶啦。咁同埋你 又防啫，我唔系 你话你防啫，但其实都一样可以进攻噶，冇关系噶嘛。咁、 哦、 所以佢会觉得你，哇！你依家摆呢度啦，跟住而家迟啲会摆波兰， 哇！ 哇！你摆波兰咪直头好钱， 夹实咧。 系啊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就下一节咧会讲到个消息咧，就系、是、咧美国咧嚟紧咧就 F-35咧可以带咧 B-61 呢一个好恐怖嘅一个核。 哦是啊 核嘅核战术飞弹， 我系隐形核隐形核弹啊嘛，爆完都唔知咩事。 战术核弹系相当恐怖嘅， 佢就摆喺内仓入边喎，唔系放出嚟。 摆内仓嘅系啊，所以你射先勉强射临中先见到， 系咯， 同埋冇反应时间噶啦，你反应唔 知噶啦， 反应唔知，因为你咁前线咪先，你反应。 不过问题我唔知佢咩一支定两支啊。 一支都死啦， 两支两支， 呢一支唔紧要，未成个中队出咯， 两 十几十几架 F-35一齐出嚟，两 支咪可以广东长期一次过爆，唔使分两支， 系嘛？我当佢一架机一支死啦，系咪？ 咁我讲咧，其实咧，你六基神盾咧，你咁样摆落去，大佬，你咁样都好大问题啦，系咁所以咧，其实有 complain 噶，即 系 有 complain 过。其实你依家咁样摆咧，老实美国佬你都唔系善女啦。 唉，你啲苏五十七唔争气嘛，得个两架系咪？ 佢有一佢苏五十七，你话个内仓可以挤一个嗰啲巡弋飞弹， 系好长好长身嗰啲啊， 好长身系咪啊？ 系啊。 咁所以啦，嗱，今次咧呢、這个咧，我哋叫 INF 啊， 系 有人话咧，系咪针对大陆？有人咁讲。咁咧，你问我愚见咧，我觉得唔系嘅，即系咧，点解咁讲咧？嗱，首先你要谂，嗱，如果针对大陆嘅话，即系其实大陆嘅导弹咧，就即系话，如果计中程，嗱，老实啦，大陆依家你短中长佢都有， 系 根本问题就是你限佢中程冇意思。嗱，大陆附近有啲咩国家又系美国盟友咧？日本咯， 日本、韩国、 台湾算唔算？佢又唔系盟友啦， 韩 国大家知嘅撑啦，韩国啦， 系啊， 跟住菲律宾啦， 系啊， 新加坡啦， 系啊。 泰国勉强系啦，但泰国你大陆唔同个 friend 噶嘛， 都唔系 打你噶嘛， 都唔系嘅，泰国两边领， 两边领啊嘛， 两边 领。但系泰国同泰国依家军方啊，同大陆军方系 close 嘅， 系咪？ 所以我觉得唔会打住，除非变咗民主政府咧，又变翻、 哦、 就有机会啦。 OK， 咁所以你咁计咧，问题就系大陆要部署呢个中程飞弹对付啲国家，大家都谂到，其实最善最敌意系边个？嗱，首先咧，大陆一定会打日本嘅，喂，打咗我点去 shopping 啊？喂，啲 AV 表嚟啊？ 喂， 大佬，领导人都有解决需要噶，系嘛？ 我谂讲到抌抌咩啊？ 唔会嘅，我觉得你问我系咪又要去买又有寿司食又买嘢系咪先？后花园嚟噶嘛？系咪一定要嘅？嗱，韩国都唔会啦，有韩星系咪先？系咪可能佢随时就 running man 嘅？所以 禁韩令 咯，我觉得都唔会，唉，禁得几耐啊？系咪佢都唔会嘅？所以咧，调翻转咧，你话台湾？咁 suppose 人话嘛，射火炮、火箭都射死佢啦，咁串系咪？上面啲人讲，咁其实乜中程嘅嘢啫？好啦，啲人就话，其实啲中程咧，你又限制唔到大陆嘅，系咪？咁大陆又唔系呢个条约入面嘅遵守国，系咪？好啦，咁你美国唔要呢个嘢，系咪可以反抗？其实我觉得咧系废嘅，即系咧，阿萧生有讲过呢样噶，我又唔可以屈萧生，但系萧生咧应该有讲，即系系威胁大陆，我冇记错系咁讲嘅。但咧，我 suppose 咧呢样嘢咧就唔系，其实老实咧，你话呢成单嘢根本冇 ground 嘅，冇 ground 在边度咧？就在于美国咧，根本成单嘢咧，佢唔需要用到陆基啊，佢有咩需要用到陆基啊？ 全部用潜艇咪得？ 佢用海基， 系啊， 佢用空基赢晒你啦。 潜艇加呢、這个巡航驱导弹驱逐舰， 你谂到都有啊。例如我哋讲水面舰先啦，水面舰佢有 Tomahawk， 系 咪？咁你 Tomahawk 老实啦，佢依家行到去嗱。依家南海已经证明咗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全世界海都系美国嘅。我就叫自由航行，自由两个字其实自由神像，自由神像即系美国嘅。 Okay. 所以咧，自由航行即系自由神像航行，即系美国航行。所以咧，全世界都系美国航道嚟嘅。边个敢阻我呢？你就喺前面妥企度，你夠胆你咪攞个 law pad 嚟撞我咯。你试多次啊，我就叫澳洲佬开火，你死未？因为我唔使自己喐手嘅。咁所以咧，相对嚟讲咧，你话美国海军咧，有冇人够胆喺个航道阻住美国海军啦？嗱，冇噶嘛。好啦，如果系咁，佢射 Tomahawk 老实啦，就算佢用啊最渣嗰架，即系之前我哋讲 LCS 最弱嗰架射你啊，佢装得到上去啊，你都唔够胆还手啦，同埋你都还唔到拖啦，系咪？咁所以你问我咧，我觉得根本美国嘅水面舰艇 Tomahawk 可以射你啊。佢理论上佢 SM3 啦，即系我哋叫标准三型啦，防空啦，佢又唔使惊你呢啲中程弹道嘢啦。好啦，另外咧，如果我哋计咧水面之余啦，好啦，水底噶嘛，水底仲劲， 潜艇你都唔知咁有几多添。 潜艇劲啦，首先佢有呢个维珍尼亚级啦，另外一个咧就嚟紧做哥伦比亚级啦。嗱，但我哋 Ohio 啊，净系讲呢个嘅 Ohio，Ohio， 即系我开我啊。你谂下，佢有呢个三叉戟噶嘛？佢咧其中有大概八隻定十二隻，我唔记咗。咁咧佢又已经将嗰啲核弹咧就转咗做咧 Tomahawk 噶嘛？咁你谂下，佢又可以射 Tomahawk。 系， 咁你问佢射埋嚟，你潜艇你睇唔到嘅。 佢 Tomahawk 好似喺鱼雷管都射出嚟嘅。 佢唔系噶，佢可以装喺上面嘅。 喺上面得。 即系可以上面打开射嘅。 系咩？ 所以咧，我想讲好鬼劲嘅。咁你谂下，佢怎射你咧？其实佢唔使多嘅，佢净系摆大概三至五架嚟射你，成个东南沿岸全部都系放烟花爆晒，你又系死。咁你大陆冇得打噶，其实即系喺呢啲位啊。如果美国坚就同你抽，咁所以你嗰啲咩中程弹道条约威胁咧，攞中国威胁论都系假嘅。大家就唔好以为我系大中华家吓，即系我就纯粹分析咧。 咁我想问中国， 冇得威胁嘅， 有几多嘢可以肥到过美国？ 有几多嘢肥到美国？咪东风咯， 东风。 佢哋话你东风廿一同东风廿六可以打航母噶嘛？ 系咩？ 咁即系佢话嗱，如果你打我潜艇，我打翻你航母咯，得唔得啊？但系我觉得咁睇啦，打航母中唔中我唔知，但系人哋打到你开花一定嘅。咁所以咧，你话同中国威胁论咧，我唔信嘅。 好啦，另外讲空机就更加冇得玩啦。首先入你学你话斋 B 五十二啦 ，B 一B 二啦 ，B 一 B 啦，呢啲已经劲啦 ，F 三十五啦 ，F 三十五依家仲可以玩战术核弹打莫斯科轻而易举，打北京都唔系问题啦。人哋有 S 四八都熬底紧啦，你依家你买咗个 S 四八，你依家啱啱先装咋？ 系 惊唔惊啊？人哋俄罗斯话 S 七百乜嚟紧，哇大佬啊，你一话 S 七百，我又摆架 B 六十，即系我又整架 B 六十一战术核弹喺你隔篱航下你先咁样，喺波兰飞过 F 廿二可以，好恐怖啊单嘢。所以讲咧，其实你谂真啲咧，喺军事角度睇咧，其实咧系完全唔存在话因为中国威胁，就中国威胁论咧系个 marketing 嘅嘢。喺个军事上，我觉得咧就 呢个制造出嚟嘅敌人啊嘛， 系嘛，即 系 拗钱。 系啊， 咁你谂下谂真啲，你都知道真系坚抽系冇得抽噶嘛。咁所以咧就如果海基空基咧嗰个威力咧就实在太强，但系咧有个问题就系点解特朗普嗱，我哋有两个角度咧今日要探讨嘅，即系依家先气郁，其实个气郁就系第一样嘢就系点解特朗普要做完咁嘅事情嗱，我哋讲到其实无谓嘅，其实你咁样成件事就 系 冇必要嘅，第一美国嘅陆基咧又唔系劲，而美国嘅海基同空基根本赢到超晒班，你嘅海基同空基都系废嘅。其实你最劲都系陆基，我调翻转，我仲要撕毁咗个条约，俾你陆基有藉口，依家再壮大啲。其实边个藉口呢？ 其实而家嘅国际形态都有人睇法就系，其实要引起另一个军备竞赛啊嘛。 系， 即系同埋而家石油危机已经系佢随时可以再引发出嚟嘅。 系， 即系基本上系可以用翻嗰阵时玩呢个苏联嘅方法，而家嗱中程导弹逼你。军备竞赛啦， 即系你意思系调翻转，我依家系焗你， 跟住 食春药 系啦，跟住升 焗到你爆， 升战咧就 2.0 啦吓，准备啦，跟住之后咧石油啊嘅价格同埋呢个制生产量啊都系我控制嘅，其实你所有嘢都俾我揸住， 系 即系你一手同脚咧俾我钉个十字架噶啦。你揸个头我未落嘅啫，其实 系 即系即刻上你个头咧，都叫你要叫谷庆埋你 嗱，所以咧 Alex 见解咧就觉得系我依家调翻转，我特登谷你， 特登谷你， 就等你咧普京咧就有个头有咁大谷到咁大， 系啦， 就谷到爆为止， 系啦， 爆计， 系啦， 咁都系啦嗱，调翻转大陆会唔会一样咧？ 一样 咁讲， 我嗰度两兄弟一齐咁大 啫，两兄弟一样咁大系嘛？系啦，但系中国个底又厚少少， 经济就厚啲咯， 个底厚少少，同埋点都有内销顶得住，同埋范冰冰点都要科水俾你整翻两架， 而家全 千亿啦， 全部要征收呢个欠税 嗱，范冰冰大头六亿，咁黄晓明都冇五亿都唔得啦， 止啊，仲要差， 黄晓明再有试过佢啊， 而家系唔止呢一行要收税啊， 行都要， 至行行都要收税， 哇，你咁计咪突然间特朗普都有翻10,000亿翻嚟咯？咁如果咁计嘅话，你范冰冰都6亿啦，黄晓明就10亿啦 ，Angelababy 都2亿啦，系咪要？即系咁计，哇 ，OK， 跟住嗰个周迅又几亿啦， 系 嘛，咁 OK 啦，咁计，好啦。另外咧，啱啱解决咗呢个问题啦 ，Alex 讲啫嘛，其实就 系 触发呢个军事竞赛，就等佢提早破产， 系 呢个系其中一个，即系升至 2.0 防止升至咩？第二步 系， 即系基本上你冇一嘅五指山，你冇得走嘅， 系。OK， 好嗱，第二个探讨问题咧就系、是、其实美国海军啊，即系海军同空军都咁劲啦。 系 听讲话近排想扶持陆军， 系 咁扶持陆军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咧大家就我好似有一个消息冇同大家讲，但系大家可能都估到嘅，就系咧嚟紧咧 hypersonic， 即系呢个高超音速武器啊。 系 其实咧美国咧依家三军突然间统一咗，海军、空军、陆军话我哋一齐嘅 budget 夹埋一齐搞，就唔好三个拆开搞啦。 咁啊数好大， 咁咧我哋夹埋搞。咁一夹埋搞咧，就令到成件事会快咗多啦，即系唔会大家再嘥时间争嘢啦。咁咧就令成件事咧会提前咗完成。 呢个通用武器啊嘛，可以做呢个啊。 系啦，通用武器，咁咧就变咗咧就，既然三军都咁一致啦嘛，咁呢个 hypersonic 呢个嘅导弹似乎都好快，武器似乎好快出现啦。 嗯， 咁如果呢个武器出现咗嘅时候咧，即系陆军都可以用噶嘛。咁变咗呢个可以部署咯。 系， 咁部署喺边咧？咁大家估到啦， 即系陆军、空军同埋呢个海军都可以用呢样嘢。 陆基、海基、空基都得。 系咯。 咁即系咩意思咧？呢、這个陆基嘅高超音速武器嚟紧一把波兰， 系 嚟紧一把罗马尼亚，甚至乎系波罗的海。嗱，波罗的海都唔会，因为太细，冇战略重心，好易死。摆波兰正啦。咁你一摆波兰，波兰就 F 廿二啦。波兰如果有呢个陆基，如果嚟紧可能再摆陆基神盾，再摆呢个嘅超高音速武器，喂，调翻转莫斯科好危。是调返住剑指莫斯科。 是啊，以前华山工业组织几十年嘅即係呢个工业一招破。 系嘛？喂，调翻转以前华沙系保护苏联噶嘛？ 系， 而家系调翻转第一线反嚟。 哎呀，佢鬼嘢！以前对啲卫星讲咁衰咩？ 系咯，即系啲人心肉做嘅，你衰嘅真系衰。同埋咧，知唔知咧？空军嚟紧仲会玩咩咧？仲会玩 rail guns 喎。 系， 即系我哋讲嗰个电磁炮啊， 电磁炮系， 系啊，电磁炮同埋一啲嘅超级嘅武器啦，咁讲。咁佢哋话咧，其实呢啲咧都系会嚟紧部署喺前线嘅。 系， 但系咧，当然啦，嗱，我哋咧第二个课题我哋要讨论嘅咧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其实如果你对付欧洲嘅俄罗斯，你问我咧就觉得杀鸡就焉用牛刀。 系， 啊，当然我唔系话俄罗斯鸡吓，佢、 okay. 都唔系差嘅。但问题我使唔使要废除呢个条约，然之后就令到欧洲咁唔 happy 咧？因为其实咧，成件事系保护欧洲，我觉得 系。 因为欧洲觉得，哇！突然间我安全伞咧就俾美国咧一嘢打开咗，跟住咧我就日日暴露喺俄罗斯嘅淫威之下。嗱，老实啦，美国你梗系唔惊啦。第一，你又远， 搞佢条海、啊， 武器又多，你航母舰又有，你点打得啦？系咪？你 F-30可以飞过去炸佢？ 系啊。 喂，大佬，我冇啊，我得台风、阵风，唔隐形嘅大佬。 跟住仲要唔多够啊？ 你啲 F-30咩未交得切货？我也得个几架，系咪？嗱，英国啊，航母舰啊，都系得个两架一两架啫嘛。 人哋苏架出得多过我，大佬。 咁咪咯，人哋唔隐形过嚟就致命一条又唔怕死嘅，我又唔想死、啊。咁所以咧，欧洲依家系好惊。嗱，英国而家咧系帮佢背书嘅。英国仲系死撑嘅，但系德国已经出声啦。德国直头话个外长话：，哇，你依家咁样其实摆我哋上台，即系我哋欧洲咧，依家咁样咧系真系暴露喺呢个危险嘅土壤。 呢个问题，呢个我对美国好唔公平。 系， 喂，呢啲问题你欧洲佬搞出嚟噶嘛？一二次大战都系我埋单搞掂，而家都系到你自己要孭翻自己嘅国土安全。你而家又话我摆你上台，呢、這个问题应该你自己应该解决咗嘛？ 嗱，我咁睇，其实两个站都有，但系美国佬咧，你唔同欧洲佬商量咗咧，单方面讲都系唔啱。喂，老实啦，分手嘅嘢，咁大家和平啲好啲啊嘛。即系我依家话分手啦，咁样你接唔接受啊？ 即系个断供而 不嬲都系我养你噶啦，依家我分手啫嘛，你依家嬲啊？ 即系断供而拉啊？ 系咯，喂，你都要讲声先系嘛？喂，我仲有五个月就唔玩噶啦，你自己 下个月你交租啦， 你自己都准储定钱交租啦，咁你冇理由突然间咁绝情绝义噶嘛？系咪先呢个位？咁所以咧，你问我咧，我就觉得其实有啲过分嘅，即系美国佬咧，你可以咧慢慢遗弃，即系背弃呢个条约，但你要同欧洲佬讲先嘛。咁欧洲佬咧，成件事咧就会好鬼凄惨咯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问咧，我又觉得咧系呢单嘢咧就对美国嘅影响系好细，因为其实美国根本都唔影响嘅。佢海基空基都咁鬼劲，陆基佢最多咪依家攞少少钱 develop。 因为佢唔系自，佢唔喺个土即系嗰个国土唔喺呢个威胁入边啊嘛。 系啊，嗱，最后一定要讲嘅系啦，唔可以唔讲，先超多少少少。咁咧个情况咧就 系、 是、究竟喺亚洲区可以点样摆咧？咁问题就系咧嗱，美国入北约啦，所以欧洲入去摆啦。但 系 问题系，而家佢真系要对付中国嘅话，咁摆边咧？ 其实摆日本佢都死噶啦。 日本唔制噶，日本怕死啊！喂，你摆喺我度，如果中国话要搞我，咪死？惊啊！即系你话摆嗰啲嚟紧咧，六基神盾佢都要谂嘅，即系摆晒嗰啲中程弹道导弹，系咪调翻转中国咪要指住佢咯？啲、 哦、 导弹指佢嘅时候，咁咪调翻喂，平时唔指我，而家指我。韩国都系同一个道理。好啦，咁调翻台湾咧，台湾有冇咩必要咧？好啦，最后嗱，不过你摆喺台湾都死噶，摆喺台湾就公然反面噶啦。 系咯， 因为嗰啲即系你知嗰啲咩有三北啊、一乜嗰啲啦，咩公布嗰啲啦。 台湾机会唔大嘅， 唔大嘅。菲律宾咧？ 菲律宾 排排，但系菲律宾你知个总统噶啦， 我租个岛俾你啦。 你知 个总， 你知个总统傻噶嘛？ 系咯， 即系好难讲。好啦，新加坡咧，新加坡玩唔到啦，咁细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其实亚洲系插唔到旗。好啦，关岛摆得唔得？ 一定摆。 但系问题关岛都距离大陆都3000几公里咁滞，2000几3000公里，即系变咗打华南啫嘛，打唔到北京。 咁咪唔使用中程咯， 系咯，长程， 长程啊，唔中程咯，系咪？ 所以其实听落系冇费先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话咧中国威胁论咧，我觉得唔成立嘅成件事。好嘛，好，咁呢一节嚟到呢度先。 喂，咁 系，仲有未讲埋？ 系啊， 系 你讲埋 啊，系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因为咧小弟问题啊， 系， 咁咧就即系抽唔出时间咧，就做成集， 系， 所以咧就呢一节，放心，我咪唔做。咁咧就呢一节，我哋出咗先， 系， 好嘛，咁大家顶住先啦，好嘛，跟住我哋咧好快脆，其他节数咧，我哋好快脆会为大家送上嘅，好嘛。 O K， 呢一节嚟呢度先啊， 好。